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97集，破罐子破摔一。轩辕凛到底还是同意了将承欢放进冰室，他本不想再去看承欢，也不想再有人提起他，他倒是宁愿自己没有去寻过他，就当他在宫外活得自在。然而让旁人触碰承欢的身体，哪怕是尸体，也是他无法忍受的。轩辕凛在太极殿门口站了很久，才抬脚迈进去。这座宫殿里处处都是承欢的痕迹，他每走一步都仿佛瞧见一个承欢在笑嘻嘻地看着他，笑声很快连成一片，蛊虫一般往脑袋里钻。轩辕凛有些头疼，扶着灯柱站稳了些，忍不住抱怨，你已经很久没这么吵了。笑声忽的一顿，轩辕凛扶着灯柱的手一紧，再抬眼去看，太极殿已然空空荡荡，再瞧不见一丝承欢的影子。朕不是嫌弃你，他呢喃一句，还想再去寻承欢的影子，却忽地回过神来，他又在做这些无聊的事儿。承欢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院子里，他现在应该安安生生地躺在床上。轩辕凛轻轻推开门，沉郁腐朽的气息携裹着阴风拂面扑出来，曾经那么繁荣热闹的地方，如今竟变成了这副样子，仿若一座活人墓。承欢的确不该待在这里。他开门进了内室，承欢难得安生，既没睡得四仰八叉，也没从床榻上滚下来，乖巧得不像话。轩辕凛每每看见他，总觉得先前的一切都像是梦，他这样鲜活怎么就会死了呢？他理了理承欢不知何时凌乱起来的发髻，弯腰在床榻下面摸出个小箱子来。朕一直想给你看看这些东西。他打开那小箱子，取出一只陈旧的拨浪鼓来，轻轻晃了晃。这是朕儿时的东西，朕想你应该会喜欢。可惜的是拿出来的太迟了，若你再也不会醒过来，就让这些东西陪着你吧。他握着承欢的手，轻轻将拨浪鼓放在他手心里。你从来不喜欢太极殿，先冷静，先离着大明公园。他闭了闭眼，喘息突兀地急促起来，连握着承欢的手都有些不稳了。拨浪鼓从两人手中摔了下去，啪的一声，久无人摩挲的物件摔出了一道裂纹。轩辕凛盯着那拨浪鼓看了许久，才弯腰捡起来，重新放在承欢手里。他张了张嘴，声音却被压在了喉咙里，只有用气音含糊道，摔坏了。他再没开口，守着承欢坐了小半个时辰，直到外头林峰来寻人，他才站起来，弯腰将承欢抱在怀里。他本以为这太极殿是世上最好的地方，曾经的这里只要进来便没人能伤害他，便是威严的父皇再如何凶悍，一来了这里也都收敛，变得温和可亲起来。这样美好的地方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面目可憎了呢？轩辕凛站在门口，回望这座陪伴了他20多年人生的宫殿，悲哀地发现这世上再没有任何地方能容纳帝王的脆弱了。他再没有父皇，没有君父，也没有承欢了。他抱紧了怀里的人，却迟迟迈不开脚步。这一刻他很想抱着怀里的人回到这座宫殿里，关上那两扇厚厚的大门，永远不再出来。皇上，烈日炎炎，当心暑气。轩辕凛轻轻一颤，茫然地循着声音看过去，却是轩辕镜。他不知何时来了这里，正站在他身边，和他一起看着这座宫殿。臣记得那时候，皇子公主都喜欢来这里，君父为人伺候，总有拿不完的小玩意儿。这里 已经是冷宫了。轩辕凛说完转身朝前走，轩辕镜朝着牌匾拜了拜，君父保佑这个您养大的孩子吧。他拜完转身急匆匆去追轩辕凛，见他在冰室门口停下，心里知道他不忍，可事情到这一步已经没了别的法子，不管承欢是真死假死，总不能一直放在太极殿里。皇上进去吧，陈明仁单独开辟了一间，绝不会让取兵的工人扰了他的清静。轩辕凛垂下眼睛看着承欢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是许久才发出声音来，朕知道你不耐寒，忍一忍。他把承欢往上拖了拖，看着那冰室大门，却无论如何都迈不开腿。活着的时候承欢便受尽苦楚，如今走了竟还要被寒霜逼迫。轩辕镜眼看着他的神情从木然变得痛苦起来，心里狠狠一跳，皇上日头太大了，让他受不住的。这话狠狠戳了轩辕凛心口一下，疼得他一颤，却终于肯抬脚往里走。轩辕镜松了口气，给内侍递了个眼色，催着他们赶紧将大门合上。 皇上请留步。 狼缺忽然远远地喊了一声，轩辕镜心里有些恼，他不过想将承欢送进这冰室里来，怎么就如此艰难？然而轩辕凛已经顿住了脚，转身看过来。狼缺急匆匆跑来，满脸都是汗。 皇上，方才臣查那饭菜里的毒，查到了玉嫔娘娘身上，正想按着您的旨意做工，娘娘却闹了起来，这会儿正拿了白灵药自缢，臣实在拦不住，只能来禀报。 轩辕凛半晌没吭声，狼缺忍不住看了眼轩辕镜，因着这份安静，心里很是惴惴。涉及宫妃还是大皇子生母，狼缺的确不好处置。轩辕镜叹了口气， 皇上，让他去死。 轩辕凛忽然道，神情一改之前的冷漠，阴质迅速地晕染开来。狼缺只看了一眼，便被惊得头皮发麻，手不自觉地摸到了刀柄。他只当这是气话，并不敢当真，仍旧垂手候着，盼着他这脾气过去能给自己个指示。轩辕镜却对他一点头， 既然皇上开口，你便如此回复吧。 狼缺惊出一身的汗，苦着脸看着轩辕镜， 殿下，皇上心情不好，如此也就罢了，怎么您也拿臣开玩笑啊？ 轩辕镜一顿，叹了口气， 宫妃自强是大罪，要祸及家人和大皇子，玉嫔哪里敢真的伤了自己。 狼缺此时才回过神来，一拍大腿，恨不得骂娘，他没和女人打过交道，何况还是皇上的女人，娇滴滴一哭，白绫一甩，他脑子里就乱了。 是臣糊涂，臣这就回去回复玉嫔娘娘。 他转身匆匆而去，轩辕凛盯着他的背影看，直到他消失不见，才看向轩辕镜， 皇兄，你说若是宫妃全都死于非命，外头会怎么说朕？ 这话实在太刻薄了些。轩辕镜只当他是气糊涂了，却并不敢敷衍，连忙正了脸色， 且不说别的，皇子公主尚且年幼，若是没了母妃照料，如何安稳成长？ 轩辕凛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，笑得轩辕镜心里直发毛。 皇上，后宫关乎前朝，千万三思。 他见轩辕凛又变回了先前木然样子，心里越发没底，却也只能硬着头皮劝谏， 倘若事情当真是玉嫔娘娘做的，自然不容姑息，可元妃娘娘着实无辜，岂不说她那一双皇子，单单是她身在妃位，若无切实证据便将她发落，如何与胡家交代？ 轩辕凛只垂眼看着承欢，仿佛是打定了主意。轩辕镜头疼起来，他了解轩辕凛，知晓他是绝不会全然丧失理智的人，忽然生出这样的念头来，固然有承欢出事的缘故在，可绝对不是全然因此。 皇上，您是不是猜到了什么？ 是也不是，朕觉得玉嫔没这个能耐替换大明宫的奴才。 轩辕镜对宫里的娘娘毫不了解， 听轩辕岭这么说，便也只能闭嘴。不过后宫的事情如何处理都是轩辕岭的事儿，他能做的不过是将帝王的所作所为变得理所应当起来。何况眼下最重要的也并不是此事。他看了眼承欢，又看了看日头。皇上，兵士寒凉，不宜久留，将承欢安置了，我们便走吧。 不急，朕还有话想问皇兄。 问他？明明喊的是皇兄这样亲密的称呼，可轩辕镜却愣是听出一身冷汗。 他心里苦笑了一声，他本以为掩饰得很好，没想到还是被轩辕岭看了出来。 臣知道皇上想问什么，只是臣不知从何说起。何况眼下看来，臣的所作所为并无不妥，还请皇上不要再问。 轩辕岭垂眼看着承欢，心里擂鼓似的躁动。虽说轩辕镜说了不要问，可他却有些按捺不住。他直觉事情和承欢有关，可有什么事情是非要承欢进了兵室才能说的？难道他不受这样的苦，事情便不能证实不成？他满腔困惑，心里隐约有个念头，却不过一冒头便被他压了下去。他不敢猜，也不敢去问。已然疼过一回，若是有了希望也罢，可他只怕那是深渊，一入便万劫不复。他紧了紧怀里的承欢，心里天人交战，理智告诉他不敢去做揣测，也不要去对轩辕镜刨根问底，可感情却疯狂生长，不顾一切的渴求任何微弱的火苗。轩辕岭此时才知晓，原来过于理智并非好事。轩辕镜见他慢路犹疑，自知无法凭三言两语说服，干脆一聊衣摆，双膝跪地。 皇上，臣所思所想皆是猜测，万不敢将擅自揣测之事呈于圣前。如今唯有请皇上应允，将承欢安置于兵室。 说得这样决绝，让他如何不去猜测这话背后的意思？他闭了闭眼，声音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 朕允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